享受孤独，当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。这是我的手， 关系

着说着就只听见你打嗝，说着说着就只听见你答案，拥有你多浪漫，有你多心软，再辛苦也变得坦然，过去的挫折都不算，你是我的期盼， 起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无法原来的激情。 固执都变冷漠。